无数曾经陪伴我的人，虽已离开，回忆仍活在我心，留我疑问是精彩气氛，重温永远都动人，仍爱回忆回味每一吻，主角原因情景场地及气氛，微细动作近观的眼神和将要吻的兴奋，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只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身历奇景场面重温，唇上那些味觉温度都通向心，流走留下这些吻，给我如香如温，仍润泽半生，寒冷夜里像春天降临，怜惜某个孤独人，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只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身历奇景场面重温，唇上那些味觉温度多逼真。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身历奇景场面重温，唇上柔滑热烫质感多逼真，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只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身历奇场面重温，忘掉对手现已不再分不清远近。 星期一的晚上，8:15了，正式开始了今晚的我行我素，欢迎你。依然都是一个十分之闷热的一天，由朝热到晚，不过可能因此会开始冷翻些少，应该冇咁热啦。因为天文台就话今晚开始就开始会有啲零星嘅骤雨出现，都可以降一降温嘅。 浮浮沉沉，累太多老过人，却与你走近，这是缘分。曾是我心爱情人，糊糊涂涂泪也许合后必分，令我跌进黑暗，如临末日般被困，计算爱这样事情原是没可能，可惜最终仍是发生，仍然是发生，你也许不信，你也许不知道，长久以后感觉这伤痕从未发生，当天可真理总算我福分，现在纵使失去而知道被他替代，当你一半多少有点 平凡。计算爱这样事情原是没可能，可惜最终仍是发生。也许不信，你也许不知道，长久以后感觉这伤痕从未发生。当天可亲你，总算我福分。现在纵使失去，而知道被他替代，当你一半，多少有点平凡。 天文台就话咧，今日天气初潮，大致天晴啦，而局部地区上咧会有骤雨，而明日咧将会雨势渐转为频密嘅啦，雨势有时会颇大啦，同埋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添啊。气温咧将会介乎27至31度嘅，吹和缓嘅东南风，而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噃。而明日将会渐渐转吹西南风，而展望嘅未来几日都会间中有大雨嘅。有时系咁噶啦，正所谓模棱两可，一系就热到爆炸，一系就落雨，日日要担住把车出街，仲要惊揼湿身添。比我简单话，两种天气我都唔系咁中意嘅啦。不过冇计，一点都要翻工噶，系咪？你翻工少不免都要暴露个人喺街上面，都系冇得比。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痴心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起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得了你。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已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忘不了你。 正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唔单止系金啊，或者系一个人嘅坚毅嘅性格啊。有时一首好歌咧，真系唔理几耐都好啦，都会有人欣赏啦，有人咁中意嘅。好似刚才呢首《忘不了你》咧，最近亦都有韩国人咧，就喺韩国啊，经过20几年之后咧，改编佢成为韩文歌，一样系爆到bling bling噶。而佢哋普遍嘅市民系唔知道呢首歌原来已经有20几年咁耐嘅。今天晚上的8:26，气温是摄氏30度的，相对湿度是78%。 京都廉前庵葛根汤传统感冒处方，对感冒发烧、肩酸背痛非常有效。 晚上的8:26，再次欢迎你，这里是雷霆881商业一台。两个小时的音乐之旅，这对叫做我行我素。直播室当中有刘伟恒陪住你去到今晚的10点钟。 Thank you. 属于周杰伦的呢首全新作品啊，歌名叫做《最后的战役》。 渔人参六味巴丸，固本补肾，强腰健身，为你减轻疲劳，随时都可以保持最佳状态。 时间晚上嘅八点半，时间晚上嘅八点三十八分，气温系摄氏三十度嘅，相对湿度系78%。 杜拜住帆船酒店骑骆驼游沙漠，正啊！快啲嚟新马旅游报名啦，牌照号码350196。 我行我素，刘伟恒。 一首大约有20年咁耐嘅作品啦，亦都系记得喺细个嘅时候咧，经常会听到嘅一首作品。唱歌嘅系邓丽君，歌名叫做《再见我的爱人》。由今个晚上开始，每晚八点半钟嘅新闻过后，大家都可以喺呢一个节目当中听到一啲邓丽君嘅旧作噶噃。 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初次感觉到期待多么可怕。 我不知道打电话给你会令你开心定是更加残忍， 但能够与他好过别要动气责怪他。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觉得这首插曲 伤风咳嗽好难顶，快食乐信醒一醒。 时间晚上有8:49，气温是摄氏30度的，相对湿度是78%。 乐信镇咳感冒灵，唔眼瞓，只得咳，有感冒快食乐信镇咳感冒灵。 有时咧总会出现呢个情况噶，突然之间我系望住电视机荧幕上78呢个数字，我竟然读唔到出嚟，发生咩事？ 有时咧有一啲咁嘅情况，所谓嘅失魂嘅现象会出现啦。我记得上个星期坐的士都遇到一位失魂嘅的士司机，明明咧就坐咗廿零蚊的士啊，咁啊俾100蚊纸去找啊，咁应该大家找翻咧就系3张20蚊纸，再加啲碎纸咁样啦。咁点知佢找3张100蚊纸俾我？咁当然啦，我系唔会攞佢啦，仲同佢讲喂，点解你会找啲红色嘅银纸俾我嘅？嗰啲司机先话，诶系咩？系100蚊纸嚟噶咁样。佢嘅反应就系话，哎呀，真系，唉，挨到懵咗啦，所以100蚊纸都有嘅，唉，真系太懵啦。有时真系咁样噶，望到啲红色都以为会系绿色嚟嘅。银纸都还可以啊，绿色同埋红色调转，不过喺路面上面揸车就唔好啦，千祈唔好添啊！ 让我抱着抱着再看迪士尼，让我吻着吻着小小的手臂，像与你日夜一起。 一首全新嘅作品，你认唔认得系佢呢？系 Candy 老口音。全新嘅作品嘅歌名叫做《很想当妈妈》。我哋休息一阵间先，翻嚟咧继续我行我素啦噃。 Acer 有脑大激斗，由 Acer 电脑独家赞助播出。 个星期 ，Asa 养老大激斗热门话题就系港文。香港失业失学青年即系双失问题严重，投考见习骑师就成为部分未能升学青少年嘅出路。香港赛马会喺今个月就公开招募6至10名16至17岁嘅赛事见习员，吸引约150名青年人报名，平均15个人咧就争1个名额。获选者需要接受为期2年嘅训练，到上水双鱼河见习骑师学校寄宿。而喺呢段期间咧，学员可以得到每个月1000蚊嘅津贴。马会发言人指，完成训练嘅见习学员有机会获引荐成为见习骑师，再晋升骑师同埋练马师之途。另外，学员亦都可以从事马房助理或者马匹配料员，又或者系拆骑员等相关嘅行业。如果你今年错过咗咧，咁你就要等到下年啦。只不过如果你系戴眼镜嘅话咧，你就要快啲考虑第二行啦，因为戴眼镜嘅人士咧都唔适合拆骑马匹噶。 Asa 有脑大激斗，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友谊班斋，即时上网报名。 881903.com，asa.com.hk。 晚上9点钟。 又到这站结尾，又再叹多口气。晚步突然欠缺趣味，太多感觉如废弃，不可放进日记。每天工作沉着气，困闷到死。我不爱俗套，甘于安享我天空。走得一个人，终于平淡，仍阔步闯出璀璨。我不信命数，得失一起懒细数，是非不去理，懒再忆记，仍继续前望港星。我行我素，我行我素。 最爱这古老光阴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美，在沙哑也带着笔记。再听这古老狂音机，就似是置身于1984，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以最温暖的声音与不变的送上言吻，要让我珍惜一段光阴。我那天没太关心，甚至让你空等，不知怎去再发衬。只听到这古老狂音机，只播着你声音说挂念我，只一首已变旧的歌。听说你只不再记得起，原来是发生于1984，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以最温暖的声音与不变的送上热吻，要让我珍惜一段光阴。我那天没太关心，甚至让你空等，不知怎去再复寻。 总相信，总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怀旧呢样嘢嘅，好似我一样啦，间唔中都会攞翻啲黑胶唱片出嚟听下。虽然你听黑胶唱片嘅时候都总会有一种感觉，就系佢会啲突兀，有啲甚至乎跳线嘅现象会出现，但可能你唔会介意嘅，因为勾起嘅可能系你十多年前甚至乎更旧嘅记忆噶噃。 跟这一个虚脱至死，拒绝试用期，但不知怎地敷去半张被。跟那一个早唱大戏，快白发仔眉，然而又不甘这样花光一世纪，挨不带挨不带，遗失中找绝解，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或火柴，长很大床很大，谁得手涌上街， 可惜嘅系今时今日你要在市面上找到一只黑胶唱片，已经不是一件易事了。甚至乎在较早之前，因为家里的黑胶唱片出现了问题的关系，发现在街上你要找一部黑胶唱片，都绝对是一件很难的事的，真的要走去鸭寮街找回一些可能在十年之前未有人买的货，或者你要用一个很高的价钱买一些很贵的机。 曾呼吸的风，亦觉与众不同，谁亦难比你受用、哦、是你随便轻烟相拥，令我每次醒来明白曾经有着梦，随时见你随时亦是爱你，从头到尾从无限量爱你，在世间怎么可这么美，何时见你何时亦是爱你，为求每次回头亦望见你，没法可改写这出戏，为你人生最爱的人，无论甜苦 才知一生苦短，但却爱你不完，无尽无止也未倦。随时见你，随时亦是爱你，从头到尾从无限量爱你，在世间怎么可这么美？何时见你，何时亦是爱你，唯求每次回头亦望见你，没法空改写这出戏。 唱歌嘅系草蜢，歌名叫做《随时爱你，随时见你》。星期一嘅晚上9:19，冇错，呢度系我和我嫂。 离开书店嘅时候，我留低咗八姐，希望拎咗佢翻屋企嗰个系你啦。 露台上对望，互传着渴望，你熄灯我点燃，隔住块玻璃，隔住个都市，自言自语地共你在热恋，在时代碰面，在南极碰面，或其实根本在这大楼里面，但是每一天当我在左转，你便行向右，终不会遇见。 我由布鲁塞尔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望住啲窗外飞过几十个小镇，几千里土地，几千万个人，我怀疑我哋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嘅机会已经错过咗。 提提你， 是今晚上嘅9:24，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77%。 京都廉前庵葛根汤传统感冒处方，对感冒发烧、肩酸背痛非常有效。 老公，我等得好苦啦， 唔使急，你等到啦。 系咩？好啦，方荣记装修好啦， 方荣记全新装修，环境更好，食得更舒服啊！ 谂起碟碟新鲜嘅火锅配料，就忍唔住啦。 将啲招牌雪花肥牛肉放入啲野味汤底度，再喺特制嘅豉油度转个圈，哇，冇得顶啊！ 顶唔住啦，老公，去九龙城猴王道嘅方荣记啦， 喂，食得你啊！好彩佢哋午市都有得打边炉啫，以后咪可以日打夜打咯。 恭喜晒，考到车牌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我唔得闲啊。 听埋我讲先啦，好简单嘅啫，有呢着数啊。 哎呀，我都唔得闲啊，我 哎呀，你唔好走住啦，我都唔得闲啊。但系真系想话俾你听，只要你打去1872929马路之友24小时热线登记成为马路之友会员，就可以专享到免费二手车估价服务、免费查询最新嘅交通消息，仲有啊护航员专业带路同埋好多好多优惠俾你添噶。 阿婶，唔该，讲多次个电话号码啊。 1872929啊，仲快啲打电话去成为马路之友会员。 雷霆881马路之友，最强后盾 Shell 自可信赖。 同你斗长戏， 童星演技大比拼，七岁情情力抗大马童星冯志峰。 三神， 神你个头啊！继续练习。 我咁大个仔，我都俾人闹过个头字，但系。但你的头都未被人划过，都有啲暗意。我唔好想包山啦。 今个星期日晚10点新闻专辑后，纪念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龙逝世29周年，各位小龙迷立定双节棍，准备扮李小龙啦！ 李龙儿夜游杜拜， 你也许听过离别。 怎么不算狠？我已经知道离别你动魄惊心，却更加向往流浪中东那种吸引。我试过伴我同行，叫某个途人称赞这女孩极勇敢。 佢系今个星期旅程新歌新李大嘅主角啊，佢嘅名咧叫做 Tiffany 李龙，而揾到佢呢首全新嘅作品咧，歌名叫做《夜游杜拜》。 TGC 提议你要留翻啲时间俾自己。 时间晚上嘅九点半，时间晚上嘅九点三十六分，气温系摄氏30度嘅，相对湿度系77%。 去泰国玩要去儿童新之馆，仲要食沙窝鱼翅，快啲嚟新马旅游报名啦！牌照号码350196。 寒流则广。 寒流集港， 寒流集港， 寒流集港。 浪漫就会出现一日好似今日咧咁嘅情况嘅，就系嗰啲咧提美景啦，或者咧脑袋咧有少少一片空白嘅感觉。咁继之而出现嘅咧就系有啲错误会发生啦，或者咧会不断咧食螺丝嘅。就正如剛才在節目當中所說的，這些情況可以簡稱為失魂，或者太過疲倦。歡迎大家9點37分來到韓流集港。 이별이란 건 참 호소한 成日都话咧，韩国系一个几得意嘅地方嚟嘅。譬如咧，你喺汉城嘅街上面咧，你系绝对咧揾唔到有木村嘅海报啦，或者咧喺电视当中系绝对咧睇唔到韩剧嘅，睇唔到日剧嘅。但奇怪嘅系喺街上面咧会有好多日本嘅餐馆，而且咧都好多人帮衬下嘅。喺唱片铺当中咧系绝对买唔到咧日文嘅 CD 嘅。但是呢很多时候在韩国的本土歌坛当中呢有不少的作品都是改编自一些日本的歌曲、啊、又很受欢迎的。这一首是一个好的例子。刚才在我行我素当中都讲过很多的韩国人其实都可能他们不知道这首歌是改编日本歌的。当然香港的听众一听就会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改编自五轮真功，我都有 Nina 的这首《离别后爱》。O.T. 嘅呢首旧作，歌名咧叫做《A Song for Lady》，亦都送俾一位听众啦，佢系7月13日生日嘅，叫做 Fully Love， 收听嘅，祝佢咧就系生日快乐啦，唔好意思错过咗你嘅 email 啊。咁另外啲听众都话啦，喂刘恒，你成日都话咧 counter 就系出碟啊，点解你唔讲系希俊啊？希俊啊，仲早出碟啊，系 系冇错噶。文呢俊嘅第二张嘅个人专辑咧，将会喺嚟紧嘅18号就会喺韩国当地推出噶啦。咁暂时咧，对于佢会摆边首歌上台啦，同埋会有咩新嘅形象咧，暂时咧未知道，都暗得几密噶。不过相信咧，呢俊一出嚟嘅话，梗系好多人会争住买啦。上一张嘅专辑咧，发现佢。比佢咧喺 HOT 嘅时代咧玩得更加淋漓尽致啊！但今次咧佢又会加啲咩新嘅元素喎？ 난또이러고싶진않아 쉽진않아쉽진않아 하지만그대의묵뚝뚝한모습을보면난아무말도못하겠어요넌내반쪽이아니라전부라말던당신이런내모습까지사랑해줄순없는건가요 약속들을세상끝까지변치말고행복하자던용서하며사는것이인생아니던가요그대여고개들어같은곳을바라봐요 무엇인지하지만나도내맘을어떻게할수없을때가있어요때론눈물을흘리고자존심이상하기도한다고이런내모습까지따스히감싸주면좋을텐데 周杰伦先是比较成熟些少的。咁当然呢对组合呢他们的成员都是成熟些少的。他们呢叫做春夏秋冬。之前呢有首作品呢在今年的乐坛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叫做 Bravo My Life。今次找到第二首的上台作品呢都是轻轻松松。歌名叫做和解恋歌。当然每个乐坛当中都有不同年纪的歌手们的有些可能成熟一些但是呢都可以吸纳到一些年轻的听众的波他们是一个好的例子 너는그랬어너의커피는향기가좋다던까만블랙커피나는그랬어너의저녁은건강에좋다던초록샐러드뿐 나도그랬어너와만날때 만져봐도 아무리 속여봐도 언제나 들통나고 모두 다 탈론하고 있는 그대를 보여줘 또 사랑해 그랬어 영화를 보면 언제나 끝날 때 깨워야만 했어 너는 그랬어 카페를 가면 리필을 가능한 커피만을 시켜 너도 그랬어 너의 그 패션 브랜드 유명한 비싼 명품들 너의 생일날 다가오는 것이 두려웠었어 극장 안에서 너만 바라보다 남들 잠이 들었던 건 나 솔직히 얘기할 수 없었지만 힘든 아르바이트 나 그래도 사랑하고 싶었어 第七张嘅专辑啦，虽然咧三人嘅成员咧都系都唔可以话一把年纪嘅，不过都个个都年过三十噶啦，咁明显咧就已经再唔系跳跳扎嘅年青人噶啦。不过咧每一年咧佢哋推出嘅专辑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尤其是佢哋呢啲咧搞搞下笑嘅作品啦。旧年咧有 Jumping Pumpo， 今年咧有呢首。今名叫做真实唱歌的是 Cool 双峰咳嗽好难顶大食落信整一整 时间晚上的9:52是温度摄氏30度的相对湿度是77% 落信真咳感冒灵眼瞓只得咳有感冒快食落信真咳感冒灵 寒流集港本周推介 星期嘅推介作品，佢系 Wax。由于咧上一张嘅专辑咧喺旧年咧真系非常之犀利啊，无论系卖碟嘅数量或者嗰个 music video 嘅受欢迎程度都系相当之惊人咁，所以呢一张专辑推出之前咧已经系备受瞩目噶啦，终于出咗啦，避开咗世界杯之后啊。收录在 Wax 的第三张专辑当中，我找到刚才的这首全真作品，歌名叫做《拜托》。一来这首是点唱作品来的吧。 찾을수있게우리가돕겠어보이지않도록 We here for you Your own 가려진길에빛을환하게빛을수있어내마음속가까이우리가있잖아 Turn around 이제나를따라와길을잃지않게쉽게무너지지마내가잡아 属于莎莎的点唱啦，本身有神话的呢首 Hero。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啦，我都要回去唞一唞先，避免咧再有一些失魂的情况出现啦。听晚再见啦。 去旅行打2108888888，揾康泰就掂晒。 时间晚上嘅10:00。